说的这么认真，新的我挺幸福的，这些套路的情节，苍白的伤得太绵，是不是分开一定要多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？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前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曾爱的贪得无厌，也愿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痛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哪怕他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，好不好再听着也楚楚可怜，看你念头的消遣，特价卖座不会拿回电，一个接成一个，一拍接成一拍，他心里的消灭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，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，承受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那快怕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楚楚可怜，看你难道在消遣，特价卖座不换那贵贱，一个接成一个，一拍接成一拍，在心里的消灭困难们，我们两不相欠，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似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 人，他们反对生命。